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Girl, I say, if only life would lean our way, well, you and me, we'd run away to be wherever our adventure waits. 北京时间的晚上8: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准时和大家相约。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也就是我们的互动方式。 嗯， 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台，所以说呢，我们的收听频率就是 FM98.2 AM927。 对，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 嗯， 那我们还有更加方便的方式哈，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描关注一下啊。这边箭头指错了，对，这边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关注之后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公众账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同样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就赶快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 嗯，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个好几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不仅仅可以听到，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每周六周日晚上啊，而且还有每周一到周五，反正就我们俩就周末吧，跟陪大家玩一玩。 对， 周末的晚上呢，跟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每个月份的一些新歌啊，一些热歌啊盘点。今天晚上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 live show 的一个大的盘点。 没错，因为最近有很多这种节目形式都是音乐类的 live show 的形式哈，也是引来了大家的关注。比如说最近刚刚，也就是这周刚刚上线的， 好像是礼拜五吧？ 对，礼拜五， 周五， 对，刚刚上线，大家盼了很久的歌手哈，包括之前还有像《梦想的声音》呐， 《 蒙面歌王》啊，还有各种各样跟这个音乐相关的 live show 的形式，很多的明星大咖也是纷纷的加盟其中，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不管是本人的歌声，还是相应的改编也好哈，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是非常的吸睛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最近包括之前的一些经典歌曲或者经典节目的梳理，当然了，还有关于 live show 的一些解读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现场的 MV 或者是现场的视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这样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感官体验。 嗯，对，没错啊，今天来跟大家先聊一聊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live show 啊，歌手。 哎， 从最开始的我是歌手，然后慢慢把我是去掉，就变成歌手。 对， 从最开始的这个本土的国内的一些比较出名的一些歌手啊歌星，然后慢慢的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呀，这个印尼呀，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歌手歌星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这个分量也是在逐渐的增加哈。那这个歌手呢，也是湖南卫视他推出的音乐类的竞技节目，并且呢是由湖南卫视制作。那每期是邀请到了专业歌手，并且进行歌唱的竞赛，提供平等的竞技舞台，并且巧妙地利用了视听的符号来营造一种视听盛宴的感觉。那今年歌手2018哈，已经到了2018了，是第六届了。所以说这持续了6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盛世，歌唱界的盛世，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 可以回顾一下歌手的2017，也就是第五届哈。那在2017年的1月21号开始是在进行的第五届的歌手，并且一共有14期的时间。最终呢，它的结果就是林忆莲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迪玛希获得了亚军，狮子合唱团获得了季军。 嗯， 这个也是包含了外国的，也就是迪玛希也是从此走红哈，现在也是在国内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认可的。 对，没错，这个歌手2017年之后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刚刚开始的歌手2018啊，在1月12号的每周五晚上10点，也是在湖南卫视首播。然后呢，首发阵容这个汪峰啊、JCJ、李圣杰、张韶涵、盖、张天、李晓东啊，这个由张韶涵担任节目担任该节目的首位女性的串讲人的角色啊。 哦，没错哈，这个每次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会由其中的一位 对歌手来担任主持人的角色。 对， 对， 对， 对、嗯、就是所谓的这个串讲人哈，而且呢也是带来了一些他自己风格。我记得好像很多都在刷朋友圈，因为张韶涵好像很久很久没有出来了。 哎，真的是啊。 对，而且这次也是带着，我看他有这个有一个是恋爱先生这样一个最新的电视剧，他也是带着自己的新歌来的、嗯、并且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唱了，回顾了自己之前的梦里花。其实我觉得打的是一种这个大家的回忆牌哈，真的 感情路线、嗯、 对对对，我当时看完了之后就特别想再去再唱一遍，然后再去回顾一遍，因为真的是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的，伴随长大的这样的非常好听的歌曲。 对对对对对，梦里花、嗯、 对、 啊、然后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的歌手都是纷纷的加入到了歌手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阵容哈，6年了，出来了很多人、嗯、并且很多人都是从此走红。 对、 包括是回顾的，比如说像羽泉当时也是这个音乐串讲人的角色啊，同时呢还有韩磊啊、韩红、李玟、嗯、然后到林忆莲、张敬轩、迪玛希、张碧晨等等哈。那其中呢像赵雷的成都也是从这个节目当中火遍了大江南北。 对对对，昨天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赵雷的成都啊、嗯、就最开始他这首歌呢确实也发布了好久，但是一直也没火起来、 毕竟他是一个民谣题材，可能相对小众一点。 对对对， 但是通过这个舞台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充足的宣传之后哈，确实震撼到了很多人，引发了共鸣。那之后就是真的是一夜间爆红、嗯、 对没错， 所有地方都在传唱。 对没错，要说今年这歌手啊、这个比较热门的几大看点，除了这个今年的来参加比赛的这些歌手的人选之外呢、嗯、可以看到啊，其中有一个歌手的路线和风格跟其他人都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就是我们的盖爷 啊，盖爷哈。而且从那天晚上第一期播出了之后，也是跟当时的这个赵雷的《成都》一样，他的一首歌也是传遍了大家的朋友圈以及微博等等的网络平台、嗯、我们先来通过视频来回顾一下到底盖爷那天晚上的精彩表现是怎样的。 上海有 一首来自盖的沧海一声笑啊，这沧海一声笑呢应该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了。 没错哈，就是他也是经过自己的一个改编之后，你看他有自己这个保留原曲的部分，一开始包括最后，然后包括刚刚大佐在我们在看的时候还说还升了一个调哈，就是他整个保留了他的主体部分，并且加入到自己嘻哈的这个元素，还有这种民族的这种唱腔啊，就是感觉这种 类似 侠气，对，侠气非常重。 哎，现在我特别好奇，为什么盖在每首歌里边？你看之前，对那个火锅底料，然后好运来， 对， 然后这首这个沧海一 声 笑， 对， 都要说一句类似无毒。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标识性的这一句话了。大家只要一听这句话，哇，盖爷来了哈， 真的挺好玩的， 非常的霸气。你看他这首歌在前面也是加到了自己的元素和风格，而且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种民族风，也就是他之前那个说天地人和的那四个哈，再让他那个这种非常霸气的那种大气的动作， 对， 然后再加上这种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甩头的这样的一个戏，我觉得看到之后就觉得哇，简直就像一个就是有点微醺或者有点喝醉的人，但是就把那种个性的那种张扬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感觉。 对，就真的你会感觉他在唱这首《沧海一声笑》的时候，跟原版的那种放浪不羁、爱自由的那种感觉还不一样。他有点那种侠情壮志，会比原版要更年轻，或者是说更激进一点， 带一种侠气哈。 对对对，就是说他的侠气可能会更有奔头吧，就这么说吧。 对，没错，而且更贴近我们了。有人说这个盖爷呢也是开启了，就是因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提到民族风，提到这个中国风，可能都是跟这个周董啊方文山相关的哈。那盖爷可能也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带着一种江湖气息的中国风。 哎， 也是期待他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哈。像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彰显他个性的句子，比如说我命硬学不来弯腰，一山还要比一山高，然后同时呢还有很多让人这个血脉喷张的一些句子，还有让大家想到之前他的一些歌，比如说这个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啊，包括一往无前虎山行，拨开云雾见光明哈，就很多他自己的词语当中都 都彰显着个人的这种霸气和威武的感觉。 对，其实他唱的比较多的不仅仅是歌曲，他可能唱出了自己这个活在这社会上的一种人生的态度，或者是他怎么去理解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就用这种 rap 的方式把这种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唱出来， 没错， 有点像教你做人的感觉 啊，没错。因为我记得这个歌他在演绎之前有一个他的小片 VCR， 就是在这个歌手节目里面，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希望这首歌的一个演绎能够告诉大家，就是作为一个男人，然后因为你可能角色有很多，比如说丈夫啊，然后这个工作的人员呀，包括家人朋友都需要你去承担，那可能遇到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你这命要硬，都要去面对，都要勇敢的去面对哈。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教会大家他的一个态度，也是在传递着这样的一种非常霸气的感觉， 比较向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一个诠释还是非常完美的。那这首歌其实也是勾起了很多对于这个经典的回忆哈，因为《沧海一声笑》呢，其实也是《笑傲江湖》，对对对，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所以说，我们干脆也找来了在电影当中的片段哈，看看在电影当中原版的演绎。 在这儿先给大家报一个前方高能，因为这段视频我今天早上偶然间在微博里面刷开看了一下，哇，真的是这个，他的整个的画风啊，90年嘛，到现在已经27年了 啊， 这个画风肯定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奇怪，而且他的唱法跟唱腔，你听起来会有那么一种骨骼惊奇的感觉。 我们先来回顾吧。 记得我哋后生嘅时候嗰首歌，我哋好耐冇合奏咯。阿仔，你支曲系我哋年轻嘅时候一齐作，你哋可以跟埋一齐唱噶。 刚看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笑傲江湖》，也是1990年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哈。那也是因为全片当中是出现了五次这首歌，那这次选取的是第一次，令狐冲和刘正风、曲阳合唱的哈。那么也是彰显了他们的豪迈自由和气贯云霄的感觉。 对，不知道大家刚刚通过这一小段视频有没有感受到当年的90年的《笑傲江湖》啊，这个沧海一声笑的那种 侠情壮志的感觉，在跟咱们这个盖的沧海一声笑两者之间一相互对比，有没有产生什么新的想法和对这个就是现在嘛，在这个中国市场上的一些 rap 的这种自己的看法的更新呢？ 没错哈，其实我觉得盖爷他的这种改编，然后不仅是适应现在这个就是大家的审美，然后同时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市场啊或者是这些的一些影响也变得就是比较的这个入流了所谓的。但是你看这个电影当中他有很多自己角色的特点哈，就包括里面的那个笑，就最后的那个笑，对，然后可能现在大家看起来比较搞笑哈，但是确实可能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符合这个剧情，符合他整体的这种氛围，所以说也还可以，毕竟是经典嘛，我们要向经典去致敬，当然我们要有这个自己的创新。但是你看盖爷他在这种 live show 当中做出自己演绎，也正是现在很多 live show 的一个趋势，就是对于经典的这种翻改啊，或者是这种翻唱哈，加入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去盘点更多的在这个 live show 的歌唱类的节目当中出现的比较经典的一些片段了。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歌手2018年里边的这个盖啊唱过的一首沧海一声笑啊，那么一会儿应该是有一小段片花啊，在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的迷之 live show 的盘点啊。 哎，待会儿见。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Girl, I say if only life would leave。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这太激动了，嗓子都哑了。下午唱歌来着。对，就闲着没人干，在家也唱哈。对，然后因为要给大家介绍很多的好听的歌嘛，可能 也然后就自己在家控制不住自己，来了一首这个 rap 版的《沧海一声笑》。 对，你看这《沧海一声》，我这声音就哑了哈。对，跟大家说一下，跟大家开个玩笑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更推荐大家的就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哈，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精彩的现场 live show 的视频，包括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二位主持人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哎，具体的互动方式哈，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那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前面的二维码，扫描之后或者是说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赶快互动起来了。 对，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两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啊，来在网络上呢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今天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迷之 live show 的盘点啊。这个刚刚跟大家刚说完了这个 歌手 2018上盖的精彩的演出啊，《沧海一声笑》。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呢，同样也是在2018年歌手当中，应该是首次出现的。 哎啊，首次出现并且实力不凡呀、啊！然后因为他也是获得了冠军啊，盖刚刚是这个获得了亚军，就是这第一轮当中的，那确实也是赢得了大家的这个关注的 Jessie J。那他这次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好听的歌曲，并且呢他以这种状态的松弛而轻而易举的获得了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场的表现。 真的这个我觉得你看马月的耳机都吓掉了，这个 太震撼了。 对，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于 JCJ 的一首歌曲啊，其实怎么说呢，刚刚我们俩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一直在讨论，就是关于今年2018年这个歌手，应该算是是把它叫做 live show 不如把它叫做一场心灵或者是这个歌唱技巧上的比拼或者是对决吧。 哦，没错，我觉得像 Jessie J 的话，他这种轻而易举啊，非常放松的这种张力就已经彰显出来了。 对，这个网络上对他的评价是一句话，状态松弛且轻而易举。 对，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啊，如果大家刚刚有视频就是看到他刚刚的演出的台风和他的画风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刚啊，我们俩也给大家看了盖爷的这个当时的 live， 也看了 JCJ 当时的 live， 就感觉两个人的画风虽然说也不能说盖怎么样吧，对吧，这个但是毕竟从台风和画风还有演唱技巧上面， 还有感染力上， 对，还有感染力和带动现场观众能力上面，JCJ 绝对不愧于不愧于他本场冠军，而且我觉得他本届夺冠的可能性会很大很大。 出现了张宇佐上线，我们来预期啊，确实你看他的这个实力轻而易举就已经彰显出来了，你看台下的所有的观众都变得非常的沸腾。 对啊， 而且你看他，就是你看他的舞台非常的简单，并没有用很多的比如说伴奏啊或者各种各样就是比较华丽的一些装饰， 奇奇怪怪的一些装饰， 对对对， 装扮就很简单，很轻松的带来一首歌曲，唱完走。 对，完全就是实力的这种显示哈，就是真的拼的就是太强那种实力，并且他也是在英国称为是杰出的天才歌手，所以也确实我觉得应该是来到歌手来做示范作用来了。我们也期待他有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毕竟啊也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嘛。你看张韶涵今年唱的那首《梦里花》是吧？ 对对对，梦里花。 你看也是一开嗓那种，当时的现场效果也是带给很多人这个灵魂上的触击。反正 对对对， 怎么说呢？今年这届歌手2018年确实是很有看点的一年。你看这个汪峰又来了是吧？ 对，汪峰也来了哈。这次也是带着，因为这个章子怡有来探班嘛，所以说也是带来比较温情的一个部分。为什么我刚刚说 JCJ 是来这个示范，是因为确实像国外的这种音乐包括乐队最初的起家都是 live show，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本土的这种感染力，这是我们确实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 live show 的形式，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一期这个关于电视节目啊或者是一些综艺节目的 live show 的盘点呢，因为你说作为一名歌手而言，最主要的是带给你的听众去带给喜欢你的人一些心灵上的触击，或者是耳朵就是耳膜上面的冲击吧。这个，然后你看，在 live 现场会有很多就是之前做唱片做的销量特别好的一些歌手，然后一到 live 的时候 就会有车祸， 对对，各种各样的车祸现场， 包括欧美那边就是各大颁奖盛典啊，还有各大演唱会也会有一些车祸的现场，所以这也是算正常。所以考验一个歌手最重要的就是现场， 还是他的现场。 对，现场真的没有唱过现场的歌手就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歌手哈。 对，反正最后一句吧，这个 JCJ 今年的出现呢，可能也是给其他几位歌手带来了不小 的 压力啊。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很好的，这个毕竟有那么一位实力超凡的歌手出现，其他人也会更努力，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哎，没错，我们也是更加的期待并且一直关注着这个各位的表现哈。那除了这个歌手之外呢，其实今年也是现在正在进行同步进行的还有一档节目叫做梦想的声音，也是浙江卫视推出的这样的一档音乐竞技的真人秀，并且呢也是在非常重磅的出击哈，有很多的明星都来了，比如说第一季的常驻导师是张惠妹、羽泉、萧敬腾、 Hebe、 田馥甄还有林俊杰，那并且第二季呢常驻导师变成了林俊杰、林忆莲、张靓颖以及羽泉，目前呢也是正在播出。现在他应该算是一个艺人，也就是歌手和素人之间过招，并且合力去完成一些经典剧 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 嗯， 现在呢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2017年的中国综艺峰会匠心盛典当中获得了年度匠心视效节目奖。那到底它的视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那就是 JJ 林俊杰的凤凰于飞哈，非常经典，非常好听，来看一下。 哎，来自于这个林俊杰 JJ 的一首《凤凰于飞》啊。 嗯，它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保存这个原唱或者是原曲的这种方式哈，只不过用了这个音乐剧的方式啊，比如说变换自己的造型，然后相对应的是不同的声音，但是大部分还是保留了像刘欢老师最初的这种这个原唱的这种 对那种比较震撼的感觉吧。 对对对，所以说还有很多很多啊这种类似的音乐类的竞技类节目啊，也是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希望大家慢慢的去发掘和持续的关注哈。那既然刚刚跟大佐也是聊到了说这个 live show 起源于这个欧美啊，那很多的乐队包括欧美的歌手也是非常的擅长用 live show 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的特色。 对对对， 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啊给大家奉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小片，当然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够持续的播放，但希望大家可以之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微博，我们会奉上在微博当中哈。 嗯， 然后呢也是一个欧美很多经典的 live show 的集合，大家心目当中最好最棒的 live show 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吧。 The song here in my heart, a melody I start, but I will complete. Oh, give me a sign, take my hand, we'll be fine. I promise I won't let you down. Just know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Alone. I promise I'll never let you down. I'm going forever in a minute. And Papa says he's got my love in him. He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I knew it when I met him. I loved him when I left him. 哎，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给大家都放完了啊。这个刚刚一小段这个欧美这个歌手的一些 live show 的演出，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 live show 呢最初的起源就是在欧美的一些乐队啊，还有一些歌手的演唱。 嗯， 而且呢，这个 live show 也是最检验歌手本人的这个唱功和演唱技巧的这个一个形式和方式。毕竟你在这个录音棚里面会有这个百万调音师，对吧？ 嗯，对， 给你做后期处理。 嗯，没错，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国内虽然可能就是后起之秀也有很多哈，就比如说像 live house， 就里面会有很多的乐队啊，或者是一些歌手进驻其中，并且给很多的这种小范围的，因为可能一个 live house 来不了那么多人，但是很多他的粉丝也会去捧场做一些现场的一些演奏。其实这种互动的方式就是给大家粉丝和这个歌手之间和乐队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也会带来更多的火花。我觉得这种效果真的是可能我们远距离啊或者通过屏幕是感受不到的。 嗯，对，没错啊，这个所以说呢今天的推荐啊就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跟大家推荐了这个几个不同种类的国内的一些 live show 的一些综艺的节目啊，这个电视节目也有。反正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种 live show 形式的话，或者是说对自己喜欢的这些歌星啊 idol 啊，这个觉得他的live show 现场的感觉还不错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推荐给我们啊。 哎、 这个对对对， 我们之后呢也会做一些就是更加系统化，因为今天是一个大面上的这个盘点哈，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些更加系统化